任命，人民。任命是任命，人民是人民。任命人民不能错，错了人民错任命。